90多只吧，好像反正不老少。那么疾控中心去了之后呢，经过这个调查了解证实，白鼠没有检出病原体，但是呢有一节这个事儿啊，嘿嘿，也得多注意呀、啊、是不是，养宠物咱们也得有社会公德呀。您呢，今日人物北京青年报说了一位就是那个策划您知道吗，小品本山啊，不是确实跟这个小品他有些相似之处，是吧？哎呀，你说这只鸡它就是个名鸡，哎，对，经过炒作呢。什么事儿呢？就是安徽利辛的地方有一女的，事后查明自个儿家的养狗场也不怎么没弄好，让狗给咬了。呵，男朋友啊，说是找记者炒作。哎呀，为了救小孩儿，就为了救小孩儿，给咬的都没人样了。呵，这家呼啦呼啦的收了这个捐款80多万呢，好吗？消费大伙的爱心。那这当中呢也有啊，是不是也有新闻媒体跟着推波助澜，反正人家有行业内的人士，有些记者反映这个事情，嘿，好好查查吧。今日人物之二，是吧？狮子是人吗？养狮子是人呢？北京青年报说了吗？这动物园的事情，说有人啊有爱心跟着一看，哟，这狮子忒瘦了，哎呀，瘦的你看那腰啊，瘦的都快成猎豹了，嗯，好嘛。但是说这个怎么没吃饱啊？嗨，动物园回应，这狮子它一直偏瘦，没病，也不存在吃不饱的情况。嘿，感情是误会一场啊！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！ 必须有啊！好些朋友啊，海娟啊，呵呵，对。我说这话就打个比方啊，我说那段子跟人家黄晓明刘德华没关系啊，是吧？说清楚，涛子，哎呀，说是这个昨儿下午路过咱们台了啊，是啊，这个挺好，我们就在长安街上嘛，常来啊，常来，是吧？难忘的中国之声啊，听风，嘿，说这回啊，这个帕帕熊说，哎呀，你真是啊，那个黑旅行社，这必须得好好的整治啊，那必须的，王燕自冰晶。是吧，说您看看楼下走不动了啊，那是他到晌午了，是吧，大伙都忙着回家吃饭，他是车多，是吧，敏敏安全生产是第一，50后也这个意思，是吧，这个啊，还有一帮啊各种各样的好听众吧，是吧、啊、逍遥道君说是明儿不批准我歇班啊，坚持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这火车票都打了，您看看踏雪寻梅茉莉啊，茉莉说的也是安全生产。